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看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近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质量是越来越好了， 没错， 越来越高了啊、就是、 每一期我们都很期待啊。 对，搞得我和曼宁现在都不敢尬唱了，因为 压力有点大。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优秀的嘉宾啊，其实也是我们俩的校友。对啊，这个传媒大学呢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比赛，叫做风采之星。 没错 啊，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北京高校的才艺选拔大赛，其中呢就是这个唱歌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的选项哈。很多的优秀的校园歌手都是从风采之星走出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位非常优秀的既会唱流行音乐也会玩得了这个音乐剧的 钢琴，据说还弹得很好哦。 对，小美女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是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师妹啊，我们的一格。下面请我们的一格给大家打个招呼。一格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声乐表演专业的王一格。我平时呢在专业领域主要研究音乐剧，但是自己私底下也玩流行音乐。 哇，听到没有，人家是研究音乐剧并且玩流行音乐。张彤你呢？ 我刚才音乐玩我吗？音乐碾压我呗，你就这意思呗。 对，我就这意思，我又不说而已嘛。 对，咱们的嘉宾都是玩音乐啊，我和曼宁咱们俩都一样的。 别拉上我，你别拉上我。 你今天是不是要开始立 flag 了啊？ 我没有啊，从来都是你在立啊。 我上次我不知道之前啊，就是我啊，就是经常的， 他经常喜欢立 flag， 并且永远都实现不了。你一般他一般都是倒立 flag。 我说我第一周呢我要唱一首英文歌，第二周呢我就说我要创作一首歌，然后 对 总没有实现过， 从来没有实现过。 是，好，今天先不丢人了，多说说我们的一格啊。 今天校友来替你来那个什么了，你知道吗？ 替我觉得脸皮厚， 给你驳回一点面子。 是，我们还是来介绍这个一格哈。就是一格其实说今年才19岁啊，才大二，但是呢他的这个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演出包括获奖的一些奖项，我们觉得惊呆了啊， 已经很不错了。一格来介绍一下吧。 对， 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我就是进入声乐表演专业之后，然后主要学习音乐剧这个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内呢，我参加了像北京大学主办的这个音乐剧学院奖，去年是第一届，然后我参加了这个比赛。其实成绩也不算非常可人，但是 就是这么谦虚， 也就是前三名嘛，是不是？ 其实师姐在就觉得已经很优秀了。 就是也算是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有一定的收获。然后像今年我参加了之前这个中文版妈妈咪呀的那个复排的面试，然后目前是进入到了11月底的这个英方中面的这个环节。 哇，已经进入中面了， 小紧张。 妈妈咪呀可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剧， 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剧之一。 对，他对 这个剧能够进到最后一轮的比拼， 关键人家才19岁哦。 对呀、啊，我就是 是不是惊呆了？觉得 对，你看，首先《妈妈咪呀》是一个很强的王牌的音乐剧啊， 对， 经久不衰，而且又是进到中选，而且才19岁，大二了，这一系列就怎么这么优秀？ 开挂的人生，对不对？ 是，那既然说一格说他是研究音乐剧，对不对？那今天能不能稍微的给我们亮一小嗓，好不好？ 展示一下， 对，先稍微的亮一小嗓，展示一下你比较喜欢的音乐剧的片段。 好，那我就给大家先清唱一小段这个。选自音乐剧《油脂》的一首歌，叫There are worse things I could do。 好。 There are worse things I could do than go with a boy or two, even though the neighborhood thinks I'm trashy and no good. I suppose it could be true, but that's the worst things I could doI could flirt with all the guys, smell at them and buy my eyes, press against them when we dance, Make them think they stand a chance. They refuse to see it through. That's the thing I never do. I could stay home every night. Wait around for Mr. Right. Take cold showers every day. And throw my life away for a dream that won't come true。 哇，打国际电话，打国际电话，真好听啊！ 真的是实力派哎。 嗯，可能我觉得之前很多朋友可能说没有专门的去听过音乐剧，但是现场我觉得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哈，听到音乐剧的感觉，我觉得是要求是真的很高。你看这个发音， 没错， 我一直在听他的英文的发音，我觉得很有范儿。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这么简短的一个没有伴奏版的一个音乐剧的清唱、肯定是不过瘾的。我们的第一板块先声夺人马上就要来，大家没有听过 瘾的，迫不及待了， 有耳福了。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 好，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藏身那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是预告了一下，说今天我们一格首先给我们在先声夺人板块呢会带来一个音乐剧的一个演唱。今天一格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音乐剧的名称是什么？ 是选自音乐剧阿依达的 I Know the Truth。 哇，看来是肯定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应该是代表作了吧你的、 也不算是，因为我觉得它偏向于这个流行音乐，因为它其实阿依达这部音乐剧呢是2000年以后迪士尼就是、就是创作的一部音乐剧、然后它的这个曲作者实际上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熟知的这个 Elton John， 就是他是狮子王、动画片狮子王，也是后来这个排成音乐剧版狮子王的这个曲作者。 音乐剧版的，哇，好震撼，好 对对对对对，非常棒，非常 期待了。我还是把我们最最美的声音送给大家。 好 ，I know the truth， 一格送给大家。 How have I come to this? How did I slip and fall? How did I throw half a lifetime away without any thought at all?This should have been my time. It's over, it never began. I closed my eyes to so much for so long, and I no longer can. I tried to blame it on fortune, some kind of shift. Star, but I know the truth, and it haunts me. It's blown just a little too far. I know the truth, and it marks me. I know the truth, and it shows. It's flown just a little too far. Why do I want him still? Why when there's nothing there?How to go on with the rest of my life to pretend I don't care. This should have been my time. It's over, it never began. I closed my eyes to so much for so long, and I know longer can. I try to blame it on fashion, some kind of twist in my fate. But I know the truth and it haunts me. I learned it a little too late.谢谢。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在第一个板块，我们的一格已经啊用这个音乐剧，哎呀太好听了，是不是 我都被震撼到了， 真的是没有听够，我觉得音乐剧 好像在那个舞台现场的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你看这个包括这个舞台上的这种自如的状态，包括这个台风啊，我觉得都很棒。 我想问一下一格，就是在电台唱歌和唱音乐剧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音乐剧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就很综合的艺术形式，它需要的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声乐这方面的演唱，它其实相当于是集这个演唱、舞蹈和表演、戏剧表演于一体的一种艺术。 没错， 所以可能比如说我在电台这样唱，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声音啊这些方面上，但是其实在舞台上如果说是音乐剧表演的话，其实作为一个表演者来讲，他更需要的是一个三方面能力的一个浓缩，一个综合，对，一个综合。 是不是在音乐剧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还要结合可能形体呀、包括一些 表 情、表 情，我觉得很重要。 是，就是它相当于涵盖在这个戏剧表演这个范畴里了嘛？ 可以说是多种艺术的形式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需要一心多用啊， 对， 一定是要在每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对，而且你看，还要跟这个自己的和这个小伙伴们哈，还要这个表演嘛，对不对？ 对对， 不只顾得了自己，还要注意交流、 团队合作的一个能力， 对， 交流的能力。 一格觉得最难的是哪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 都 可能 都不难， 对我来说都很简单啦，算什么？ 可能相对来讲，如果在这个形体舞蹈方面要求比较高的音乐剧来说，那可能这一块会作为难度比较大的一方面。因为其实就我个人经历来讲，其实这个《妈妈咪呀》音乐剧当时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舞蹈这方面挺重要的一个音乐剧。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就觉得，它是因为也分成声乐、舞蹈和表演三个板块嘛。然后其实我在舞蹈面试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累，就是竭尽全力的在跟着那个就是舞蹈总监在学在跳，付出了生命在跳。对， 那看来说是 难度很大， 想要做好还是不是那么的 容易， 光靠天赋啊那是远远不够的啊。看来就是这个舞蹈这块还要多练啊。 我们刚才这个直播平台上啊，老朋友清新不矮说好漂亮啊，好像莫文蔚啊，还说哇真的唱得好好听好感人，然后送上了无数个爱心，无数个鼓掌，还有无数朵小花花。 谢谢大家支持。 我想问一下清新博爱我们老朋友哈，说一格是声音像还是觉得这个长得像呢？ 他说的是长得像莫文蔚，那时候还没有唱，唱完了以后他就被震撼了，然后送了大概一万个小礼物吧。 哇，清新博爱可是我们的忠实粉啊，希望大家都能像清新博爱一样多多支持我们啊。好的，刚刚是进入到了第二个板块魔音秀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一板块我们要多推荐一下一格啊，平时的 喜欢听的歌，因为不仅是这个音乐剧，其实流行音乐他也很喜欢， 对， 多个音乐的类型其实都有涵盖，包括我觉得非常精彩的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就是他的比赛啊，包括演绎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风采之星吧，我觉得 好， 因为毕竟说咱们三个的共同语言里面就是一个很大一块就是风采之星， 而且你的意思是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难道音乐不是我们的这个共同 艺术涵养？我们都很高啊， 对呀，难道不是吗？ 对，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俩的确应该没那么足，对，所以说不给自己揭短，还是先聊风采之星， 好 啊，聊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比赛。一格是进入到了这个全校的十强，哎不对，是全市我们叫全市， 整个比赛决赛的 应该是我们学校主办，然后会有一些其他高校的优秀的这个才艺表演者选拔进来呗。 他算是全市的，因为是北京市高校的才艺选拔大赛 啊，对 对， 没错。 我也是当年是主持人啊， 当年是主持人，现在还是主持人。 对，我之前是一格比赛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复赛的时候，我是报过他的这个幕， 啊， 因为报过你的节目。 哇，那你们之前 一格不记得我了，我还记得他。 哇，那说明他的歌声是不是把你震撼到？ 当时我好像是记得我对这个姑娘的台风印象比较深，就觉得很大气很。 果然跟别人不一样哈。 对，她是就是比较有特点的一类选手。 因为我当时 复 赛也是准备的，其实是音乐剧的段落，只不过因为可能复赛它的这个舞台的条件啊等等各方面，它没法让我去真正把它排成一个片段呈现出来，所以我就也是相当于以这个演唱这部分为重，然后加入一些戏剧表演，尽量的呈现， 也就是随随便便表演了一下而已。在复赛的时候 还没展示全部的功力呢，大家稍等啊，新歌声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有空间，有非常好的灯光啊，对不对？还有非常好的我们的音响设备，我觉得一格可以充分的把你这个音乐剧的表现的这个才华啊，充分的展现一下，好不好？我们刚刚说了风采之星，其中有一个啊，就是说到了我们学校，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叫哄台，对不对？就是说主持人说错字了， 一个宝贵的 经历 啊。 包括这个唱的，大家觉得哎这块有这个槽点，可能大家 会被虚。 对。我是当时是在复赛的时候说错了一个字，真的被哄了一分钟，一分钟不让我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就哄，就扔纸飞机扔纸团，真的只有一个字。 然后你这个字说错了很严重吗？ 哎，还挺严重的。 那你就不要怪别人虚你了。 我是把这个决赛说成了复赛。 啊， 但是呢就是时间什么的都没有说错，就是把这个它其实也挺重要的吧，也挺就是觉得自己脑子不太好使当时。 一格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被哄台吗？ 都会有的，因为像风采之星啊这种比赛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其实初赛和复赛的时候都是相对不那么的正式，尤其是初赛其实就是在外面那广场搭台嘛。 对， 然后他都会就是专门的那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会文艺部的团队来去精心设计这个哄台的一些方案啊什么的。 对。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哄台我还是挺有话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和大家其他的一些参赛者可能反着，就大家可能会担心害怕这个哄台对自己的 影响。 对表演有影响，但是我正好相反，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表演的艺术形式，就是我当时选的，尤其是初赛选的那个曲目，它就是一个，其实本来在音乐剧舞台上是一个群戏，是这样的， 需要他们的。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对，我觉得他们哄台的人其实反而配合了我，而且我当时觉得他们哄了一会儿就下去了，我觉得还没够， 再回来。 大风啊，怎么走了呢？怎么回事？ 哎，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不但不讨厌这个哄台，反而是希望他多多哄台，看来这心理素质也是棒棒的。 看来这个选歌也很重要嘛，一定要选这个需要你们来哄台的歌。 是，哎，在进入决赛的时候，其实我是应该是在现场，我也是看了哈，是看了这个决赛的时候，我具体题目也是记不太清了。那你觉得你在这一路的比赛，其实也比了很长时间，对不对？从这个海选到这个复赛到决赛，时间跨度也有两个月左右哈，你得一两个月，你在决赛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排练的包括你演出的剧目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参加决赛的时候呢，相当于他前两轮我都用的是这个我自己定义哈，叫就是音乐剧这个创意 就是新编，相当于我是用这个音乐剧里面原来的这个曲目，但是我不是按照就是说当时那部音乐剧里边这个片段是怎么表演的我给它表演出来，而是说 你自己改编了一下。 对，就是因为肯定是要有群演配合嘛，就相当于我是把这个曲目拎出来，然后给它设置到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情境里面，然后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改编编创，然后这个让群演来，哎，可以这么说。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不像一些比如说纯这个演唱歌曲的选手来讲，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是把我新编的东西然后找来这个其他的同学帮忙，然后我去自己相当于除了作为表演者以外作为这个编导编排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确实是挺艰辛的，可以说。 哇，看来一格以后可以往这种音乐剧导演的方向发展了。 我个人是蛮喜欢，就是其实我之前为什么说我觉得不是对音乐剧这个领域本身不是很专业呢，因为其实我进大学之前都是在中学期间特别喜欢这个音乐和戏剧影视两个领域，然后自己就会去做一些这个类似于像小的短的音乐话剧啊的这种编写导演和就是自己表演，我很喜欢研究这个，然后加上可能音乐是就我个人觉得像唱歌这种哈，它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就是天赋的东西，然后如果我有一点这方面的天赋，然后我又喜欢这个几种艺术形式的话，可以去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自己玩东西。对， 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当成了现在一个努力的研究的方向了。现在亦可 以 是传媒大学我们的声乐表演专业哈，现在也是主攻音乐剧方向啊，可以说是已经怎么说，之前说是就是人生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把兴趣爱好当做自己的事业，当做自己的生活。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很幸福的一点，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点。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我们该就是来听听小姐姐你的这个私房歌单了。我们到推荐歌曲的时间了。 很期待啊。 对，你看你平时喜欢的音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比较的高大上，可能他就是不是生活中我们听到频率那么高， 不那么接地气儿是吗？ 不是不接地气儿，而是说可能受众范围没有那么的广，不像咱们平时听到的那些流行歌曲可能比较的广泛哈，就是零基础的那种，你这种就是要会唱的话要很专业的哈。那你平时都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呢？ 其实吧，说到这个就很专业，也不能完全这样概括，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我听歌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就是分成两大类歌曲，可能一类呢是包括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两首，是属于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要去不断学习，然后去就是拿下的这个范畴类的。 哟，好谦虚啊！ 要拿下什么歌需要他拿下呢？ 第一首歌咱们已经听到了前奏了哈，是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我们还是先来聆听一下这个一格推荐的歌， 想要拿下的歌是什么样的？ 让我想你。相信我来是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亲爱。 哇，其实李玟的歌想唱好其实也很难， 很不容易。 是因为她的音域包括她唱歌的感觉也是就是没有一定功力，我觉得也 hold 不住。你觉得你就是这个歌的风格你平时唱的多不多？ 我个人觉得流行音乐这块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去想要拿下很多歌的人来说哈，可能这类的歌还确实是我们所谓的大白话讲叫大歌吧，就是这样。可能还是自己会像作为一个就是挑战自我的感觉，然后就是去特意的 去学一些这样的歌，然后想去攻克它，是这样一种心理。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好学哈，这是。 就平常大家在 KTV 也许吼两嗓子的歌，然后人家想要去从专业角度叫功课。 所以说咱们要是跟一格 平常唱 KTV 的时候可别随便唱啊。 要不就不跟他去 KTV。实在是 hold 不住。第二首歌呢也是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的歌曲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是这个007的那个某一部电影对的主题曲、然后但是其实我推荐的版本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那个女歌手张靓颖她的翻唱版、因为就是可能我这么一说师哥师姐也知道了，就是我是也是从这个攻克他的角度之前唱过，然后我在这个我们上一届的那个广院之春的 初赛吧，就是作为之前的那个嘉宾，然后也唱了这首歌。对对对对， 那可能广春的时候咱俩也见过。 来听听一格攻克下来的这首歌怎么样。 好的。这也是像毅哥刚才口中所说的，也是一个大格，也是 没错， 大气磅礴， 相当的大了。 对，就是气息量什么音准什么都要非常的准。 对， 但是我刚才突发奇想，想问毅哥一个问题。 哎， 你刚才唱过的歌，包括你推荐的歌曲、常听的歌曲啊，可能都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大歌。 嗯， 那你平时会唱一些小歌吗？比如说比较可爱的小女生 啊、 其实会唱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可能相当于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听嘛，其实还没说完。就是说他这一类是我在我听歌范畴里面算是就是想要攻克的去学习的一类。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可能 放松的时候听的。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听音乐把它当成一种爱好来讲，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听那些你真正想去就是把情感能投入在里面能找到共鸣的一些歌。然后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可能特别小女生的那样的歌我听的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周杰伦，然后我其实会去尤其是小学的时候我特别热衷于去模仿他的唱腔，然后去听很多他的歌。 来模仿一段吧。 女生模仿周杰伦我还没听过。就来两句就好，我们听一下感觉。 好，那我想想我唱一首，因为也很多年 要寻找周杰伦了这会儿。 对对对。 其实周杰伦有很多很多的歌我们都就随便放一个，然后歌词 都对大家就应该都会能跟着 脱口而 出 的。 对对对， 听妈妈的话啊什么之类的。 那我唱一首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比较早的一首，就是周杰伦的安静吧。 好， 我从直接从高潮唱两句就 好 了。 你要我说多难开，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真的很像， 其实还 周杰伦啊， 女生能就是那个小鼻音 啊，对，就是要抓一些特质， 哇，已经很不错了。 哇塞，我好期待你的最后一首歌给我们唱什么。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板块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一个，赶紧来到我们的 有 故 事 的 好 同 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 你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现在呢我们的一格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这首歌也是跟青年广播非常的有渊源。 哎，来一格来给大家讲一讲这首歌吧。 来 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首歌呢，是我在9岁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伍洲彤老师的一档就是 FM974 的一个电台节目，叫《我为歌狂》。 嗯。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拨打电话过去，然后唱两句高潮就可以这样的一个点唱的节目。然后我就唱了这首，就是张靓颖的《我用所有报答爱》。 嗯。 然后当时是得了好像是那周的周冠军吧，这样子。 哇。 然后就 冠军。 然后就到好像还到那个974去，就是录了整首歌这样子。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经历。所以然后我看到咱们这期节目是说最后一首歌准备一个就是跟结合自己经历故事相关的，然后我又一看有伍洲彤老师，然后我就选了毫不犹豫选一首歌。 还是很有缘分的。 现在我们要艾特吴老师，一定要看。 对，吴老师看到了吗？当年九岁的小姑娘19岁又来到了我们青年广播哟。 对，十年之后同样的一首歌究竟有怎么样不同的演绎，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一格。 来。 我用所有报答爱。 摔碎了山河。 心，爱到非你才相遇，只为一滴泪模糊了眼睛，我要所有抱的爱，你却 再次感谢一格，我们听着他的声音啊，一起就是回到了，就是好似回到了十年前的那种场景里面哈。今天确实没有听够，我们觉得一格以后还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继续。 没错，带着你的新作品。那么未来呢，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节目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呢，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 明天可是我们的16年超女的全国十五强刘凡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好了，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明天再见，拜拜。 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